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播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二十二集，暴雨持续下了一整天，东树隔着餐厅玻璃窗看向外面，不住摇头。天空始终阴沉，没有晴朗的迹象。明日香走过来，同样看向窗外，东树听见他的叹息： 啊，就像是水中的酒店。 没错，酒店周围完全泡在水中，没有看得见地面的地方，令人感觉水涨上来只是时间问题。 雨会这样下个没完没了吗？积云不会消失吗？ 积雨云形成于海上，只要海不干涸，雨就不会下完。 这样啊，唉，跟大海作对就没办法了。 明日香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东树。 那这个给你。 是一罐番茄汁。 啊，谢谢。 东树说着接了过来。 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喝过番茄汁了。 他晃着罐子说道。 我也是。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番茄汁。 那你还喝？ 不过再不喝的话，就一点蔬菜也摄取不到了。 明日香拉开拉环，咕嘟一口尝了味道，表情确实不太美妙。据他说，番茄汁是从酒店客房的冰箱里拿的，除了番茄汁，还有啤酒、罐装咖啡、矿泉水等等。东树也喝了番茄汁，完全品不出冷藏过那样的口感，但舌头感受到蔬菜特有的青涩，觉得很新鲜。不用明日香说，他也觉得蔬菜摄入不足，光吃熟食和罐头是不够的。 什么时候能吃到新鲜蔬菜啊？还有生鱼片之类的。 植物还在生长，有些地方肯定可以找到。 生鱼片呢？ 生鱼片也许不行吧。 东树的目光落在罐子上，明日香在旁边的椅子坐下，摇摇头。 啊，像人类和动物从地面消失一样，鱼也从海里消失了吧？ 寿司店鱼槽里的鱼都消失了。 难以置信。 明日香喝了口番茄汁，注视着罐子。 就跟我在喝这罐番茄汁一样难以置信。 东树在他身边坐下，心想， 他还真能在这种时候开玩笑。 我们会怎么样呢？食物会吃完的，也没有住的地方，也没有交通工具，真是怎么想都让人绝望啊。不过我还没有绝望，虽然人都消失了，但并不是死了，他们肯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，而且正在找我们呢。 是那样就好了。 别那么消沉啊，我是想提高士气，努力向前看。 明日香绷着脸。 以前也说过吧，在最大的危机后必然有最大的机会到来，我等待着。 东树点点头，表情缓和下来。 是啊，只能往好的方面想了。 东树让番茄汁流过咽喉，心想， 我可真没用，还要让一个女高中生来激励。 啊，对了，他们两位没关系吧？ 他们？ 你哥和蔡蔡美小姐啊，他们没被传染流感吧？ 成灾和蔡蔡美现在仍在休息室，似乎在看护那男人，但详情不明。太医送去食物，但成灾让他赶紧离开。 发作的话会说的吧？我哥他们应该会留意。 是啊。 明日香说着撩起刘海。 你哥这人真是了不起啊。 是吗？ 东树应道，心想，又是对成灾的赞扬。 他说自己不是头，但如果没他在的话，我们可能已经死在那儿了，说不准就没有这一番相遇了。 那也说不定。 这种时候必须有带领大家向前走的人，有他在真是太好了。各说各话，决定不了任何事情，气氛也会变差。还好有他， 我们好歹生存下来了。这样的人要是我的老师的话，那就太棒了。 你跟他本人说试试，他会说自己不是老师那块料。 他毕竟是警官啊。 明日香皱起鼻子， 就算不是老师，他也是个地位相当高的，怎么说呢，很伟大的人。 警视厅搜查一科的长官，职衔是警视。 东树说道，也不知明日香是否明白。 这么厉害？ 明日香又思索着问， 东树，你是什么职衔？ 巡查。 东树没好气地回答， 普通的辖区警察。 明日香无所顾忌地大笑， 是这样，那你要到达成灾先生的级别可是相当遥远啊。 不可能到的，他们是可晋升的精英，我不是晋升序列的，起点就不同。 怎么不同？什么叫可晋升和不可晋升？ 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被警察厅录用的人是可晋升的，而只通过地方政府警察录用考试的人不可晋升。简单来说，他是国家公务员，我们是地方公务员。按我的起点，即便发展顺利，要到我哥现在的级别，就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了。 哇，这么大区别啊。那既然这样，你也以可晋升为目标不就行了？ 别说这么简单，国家公务员考试有很多种，必须参加最高级的考试才行，参加的都是东京大学毕业生之类的。 成灾先生也是东大毕业？ 是啊。 哇， 明日香惊呼， 太厉害了，还有人上了东大却把目标定在当警察。我头一次听说。 哎，不算稀奇了，而且哥哥当警察是父母的计划，我们的父亲是警察，希望子承父业。我哥他聪明，目标自然是国家公务员，他学习一直都很努力的。 哦，可你就没他那么上心啦。 我呀，东树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开了口。 原先并不想当警察，上大学时也没有这想法，我有我自己的目标。 你想干什么？ 那个，算了吧。 什么啊，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就全说了吧，快说快说。 东树绷着脸用手指在鼻尖下摩擦。 当老师，体育老师。 体育老师？ 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我哥，而是我想当老师。 东树把空果汁罐往桌上一丢。 只是觉得意外而已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你当老师的话没准能行。可是为什么改变计划？因为你崇拜哥哥？ 才不是，别人要求的。 谁啊？你爸爸？ 是我妈。其实我跟哥哥是同父异母，他的母亲年轻时就去世了，后来我爸又娶了我妈。当然我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不公平待遇，我爸对我妈很好，对我哥和对我也没有厚此薄彼。可是我觉得我妈感到自卑。 自卑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二婚吗？ 更多的是因为我不够好吧。 东树挠挠头。 哥哥很优秀，并不是因为父母多花了钱，他是靠自己的能力考上东大，又一下子就通过了国家考试。要父母照顾的反而是我，我考大学落榜，我父母便花钱供我去上学费昂贵的二流大学，而且大三还留级了。我感觉到我妈脸上无光，前妻的孩子前途无量，继承自己血脉的次子却是个笨蛋，无地自容啊。 你也想太多了吧，我觉得别人不会这么想的。 确实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，但当事人就是在意啊，像我妈还有我。有一次我妈和我说，你呀，没打算当警察吗？我明白她的心情，我爸想让我也当警察，所以呢，他希望我可以满足爸爸的心愿。我当场就回答，行，我当警察。 哦。 明日香感叹后笑了笑。 可以吗？ 东树绷着脸，不论如何，我跟哥哥的差距太大，这一点还是没有变化。无聊的故事说了这么长，请你忘了吧。 啊，不无聊啊，很有意思，我挺能理解的。我看你们兄弟两个别别扭扭，气氛不对劲儿，还一直担心你们俩会吵起来呢。 一直都这样。 哎，还是别吵为好，会让周围的人也不高兴的。 明日香喝掉番茄汁站了起来，他把视线投向远方。 小美宝怎么一个人坐在那儿？ 东树也回头看，美宝在餐厅一角抱膝而坐。 那孩子说不了话，挺可怜的，不过也不奇怪，连我们都快疯了。 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是你不觉得那母女俩有点奇怪吗？ 我也这么想过，你们兄弟俩怪，他们母女俩更怪。美宝不太待在白木太太身边吧，白木太太也像在担心什么一样。我怀疑啊，他们不是亲母女。 不应该吧，他们可是长得很像的。 虽然我也这么觉得。 这时太医从厨房走出。 过来一下。 啊，怎么了？ 得商量一下食物的情况。 又是食物吗？你净操心这个。 东树跟太医进了厨房，只见巨大的烹饪台上堆放着罐头和真空包装的食品，荣美子站在一旁。 我找遍了酒店，只收集到这些，我觉得能吃的东西只有这么多了。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，冰箱里的东西全完了。 东树看着堆起来的东西，数量几乎够开一家小干货店了。可是作为12个人的饭菜又会怎样？ 靠这些可以维持几天？ 东树并未特意问谁。 即使能忍受老吃蟹肉罐头或者鱼子酱，可就是蓝莓酱咽不下饭吧。 太医露出苦笑。 只要有米饭，我估计能顶一个星期。 饭？没有米吗？ 有米，但是没办法煮，瓦斯罐只剩下3个了。煮饭和做菜每次都要用一个的话，往后只能吃3次热饭了。 煮不了饭很成问题啊。那面包呢？ 太医身体往后一仰。 哎，天气这么热，早发霉了。 东树抱起胳膊。 只能用其他方法生火了，烧东西之类的。 也就是说必须再搭一个烧烤台，可是我们没有烧烤用的木炭啊。 那就收集一些木头吧，拆掉家具什么的，让其他人也帮忙。哎，对了，怎么没有看到小峰先生还有户田先生呢？ 他们俩在后面制作收集雨水的工具呢。 雨水？ 水再多也不够用啊，要煮饭先得淘米吧。 也是。 这话使东树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无人岛上，而且是一个没有清流淌过、没有树木结果的岛，钓不了鱼，也没有野兔。明日香冲进来。 又怎么了？ 小美宝，小美宝，她 啊。 她只说了半句就停下了。荣美子不作声地走出了厨房，东树等人跟在身后。美宝还待在原地，她抱膝坐着，似乎要把头埋在两膝之间。 美宝。 荣美子冲上前托起女儿的头，东树也能看出美宝精疲力竭。荣美子伸手去摸他的额头。 怎么样？ 他在发高烧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13》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